眉毛，让我神魂有颠倒，来一起走吧。脱掉外套，袒露迷人的线条，来一起走吧。此刻燃烧，燃烧，燃烧，燃烧。你的步调绽放自信的闪耀，来一起走吧。回眸一笑，瞬间就为你倾倒，来一起走吧。想听起到暧昧玩笑，气氛微妙，别再掩饰需要，感觉来得刚好。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耶，就在此刻燃烧，落头鸟，锁定住你的目标，是男人就现在出招。 Come on with me now, everybody 一起燃烧，最执着的期待。

这个弹着斑鸠不远沙漠，我们才刚刚吃过路两趟子弹丢的颜色，举个走两回的快乐我还记得。 边走边数边唱真的手边弹边唱边微笑感我听你在那里的光被被需要你通过加工花感觉会融化。What's up 开启新花，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念出你的唱法，以及歌词里要跟你说的话。 过，哒哒哒。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深吸气，有你坚定的友情，不怕暴风雨，一加一再加一，燃烧着热情，你开心，我和你的绝望剧，结局是精彩可期，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情景，别怀疑，所有秘密都解开谜底，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 拖着一出戏，手里握着放大镜，带着这个真真无知的领域。DJ Bass 不该进来 ，Mr. Bass what what the forward？ 爱打成 melody， 来自生命唤醒情报局。 爱追寻探索魔性的 tempo， 关心随心魔性的 tempo。It's MIA MIA， 那是火星航班。It's MIA。 来自火星情报局。 成 melody。 残せるだろうか。 In this crazy